不放。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为什么背对是夕阳？从前没一切一样，我就站在这里眺望。哦，我要明天你还在我身旁，我答应你会牢记着片灿烂的远方。我要明天你还在我肩上，我答应你会忘记，有种感觉叫悲伤。我 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

首歌《快乐老家》，接下来会继续听听看香港的这位流行歌曲当中非常能够融入自己情感的歌手，并且在唱歌时候非常投入的许志安，想说 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旁，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我在每一个漆黑夜晚独自忧伤，害怕这思念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光，心的话想说，心里的痛有太多太多的情感覆水难收，心里的话想说，心里的痛不懂，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把这思念却无法伪装，我在每一个破晓黎明等待着天亮，等待你给我不灭的火光，心里的话想说，心里的痛有太多太多的情感覆水难收，心里的话想说，心里的痛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心里的话想说，心里的痛太多太多的情感不再难说，心里有话想说，心里的痛不懂，我不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好想能守候在你的身边，你温柔的眼光阻挡着忧伤，好想能停泊在你的海港，让船儿一直停放，永不再出航。 时候，回程的机票在手，也许明天就走，其实都可以更改的。只要你开口留我，只要一个理由，就能让我停留。 别太晚，别太晚，别太烦，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怎样？谈情感，谈孤单，谈平凡，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 下一晚，下一站，下一段，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如果能在你你身边，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农历2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廊坊多云，17度到3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6度到4度。近邻天津多云，16度到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在中医当中啊，有一些非常棒的去火的方法，如果爱上火的话，真的是要听一下。喉干嗓子哑，可以喝淡盐水、蜜梨膏或者喝橘皮糖茶。如果是咽喉肿痛，要吃梨。嘴因为上火长水泡的话，可以切几片生姜嚼一嚼，这样的话会让你的水泡慢慢的消除。嘴唇干裂，喝黄瓜猕猴桃汁。头发干枯，要吃蜜枣核桃羹。其他去火方法呢，还有吃柚子，喝绿豆汤，喝茶的话喝铁观音和绿茶，这样的效果最好。去火的好办法你记住了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一路飒飒，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飒飒。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 流过 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是熊天平的一个人流浪。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靠近后能不拥抱吗？还能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喊话，我的泪在眼里平淡，我不敢在山谷发疯的嘶吼，要你 从丁婷的这首歌《一个人流浪》，接下来是苏慧伦带来的《左撇子》。苏慧伦当年进入歌坛呢，非常清新的形象，包括她的这个音乐上面的呈现，都是好像迷梦一样的，非常清爽，就跟她当时出道的 Lemon Tree 一样。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左撇子》，苏慧伦。 写给你，我自己。 感情的走

你的手中总有恃无恐，苦痛锁了没人懂，爱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我有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的美梦，留下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湖底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要理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追他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人多想争争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人有生存就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依然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The sun down. Thank you. Thank you. I'm just gonna go back to my bed and die. Good. 一份诚意性的谢谢侬，随后听到今天九点末尾作品，这是周慧的《不了情》，待会儿再见。 Oh, my God.

总会被流传。灯笼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 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分享到来自于 David 陶陶喆的《黑色柳丁》。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从24楼阳台看出去，天气无转，多城市里，现在你又在哪？ 出去放电影。 从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你 有些埋藏，很久的慌，放到

郭富城的等我回来，接下来是梁一真的说爱我。这首歌呢，梁一真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众的歌手，但是就像歌坛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众歌手一样，总会有他们的一些粉丝不断的去听他们的音乐。来听听看他的这首说爱我。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静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谁也听不见，这种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些寂寞。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让最孤单的时候就不会掉眼泪。 我最

说到华语歌坛当中不可被替代的天后呢，就不得不提到陈淑桦了。出道这么多年，虽然说最近的这些时间当中好像不能够再看到她发行音乐专辑，没有一些新作品，但是留下了一些老歌旧歌，同样足够大家不断的去回味，不断的去回听。接下来的这首梁博的你的我的， 我的手握你的，别颤抖，不要退后。我看见你的脸在面前，那么熟人。 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梦

小琪《爱情故事》，随后听到今天末尾作品于泉带来《感觉不到你》。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秦森。随后听到的几首末尾作品也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今天就陪你到这儿，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我怎么感觉不到你？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 我们的问题在于若远若近的距离，在于我对爱情的毫无。